据南州县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州县的615同心统一山运会6月6号在首尔九老区举行了争取共同宣言旅行运动会，由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、名家协良心球后援会等团体成员参加。